像深深花儿开正巧，只有花儿对着我微笑，笑我的痴狂，笑我的寂寥，你是否也会想念我的好。 三郎一路开 的姑娘啊，我梦里的远方啊，爱有多久长，泪就多滚烫。阿苏海的星光将昆都顿河流淌，戈尔沁草原火红的萨日朗依然迎风开放。 是我的同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刘笑，歌曲收录自他个人的首张唱作大碟《流年》，是3年前的一张唱片了，打动了很多的歌迷。有人常把他哥哥歌坛重量级人物刘欢拿出来跟他比，但是仅从这首歌来看，我觉得刘笑要胜出不少。虽然都是以人物的绘画作为歌曲的中心，与刘欢记录在蒙古姑娘当中对于丢失羔羊的那位姑娘念念不忘的简短故事相比，刘笑所寄托在萨日朗里头的情感真的是丰满了很多，你觉得呢？我们会从这首萨日朗当中找到了更多的情感共鸣点。歌飞扬名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继续要落脚在草原，有请莫尔根为你讲述一首《察罕纳尔》。察罕纳尔是草原深处的一个湖泊，在蒙语里的意思是白色的湖泊，清澈宽阔的湖泊孕育了一望无际的察罕纳尔草原。相传成吉思汗出巡路过这里时，曾在这无人知晓的美丽草原上狩猎流连，迟迟不肯离去。 堂，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湖水浪打浪，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首演的歌剧《红湖赤卫队》当中一个场次的主题歌，1961年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后，也是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歌，也是很快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歌曲很有民歌特色，是湖北民歌的一张特别的名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翻唱的版本来自声音乐团。歌飞扬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站，我要带各位去到陕北。一首小民歌经由王二妮儿这里变得是格外的荡气回肠，在高音方面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突破。来听听这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歌飞扬民歌走天下，刘慧邀你，我们稍后见。 呀对对，那个月牙水了上漂，人家那个都说似曾

yari Egit ütmeydi uyar yar Tanga kara şukka çağlar Egit ütmeydi上帝雄鹰指挥盘旋不飞过山顶亲人围绕着我不愿离走 萨蒙哥音乐的优雅与维吾尔族的热情融合在一起，就挥发出了刚才耳边歌手科尔曼为你呈上的这一杯美酒的气息，浑然天成，毫无违和感。初秋的早晨，音乐让我们有了一种微醺的感觉。欢迎你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继续足不出户，民歌走天下，我是刘慧。这一站我要为你请出的是歌手戴军塔娜，与你落脚在青海，深情回眸，这往日时光。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还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彻底歌唱，一名河旁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人生中最美的真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歌手曹富佳有一张红歌的翻唱专辑，我很喜欢，以时尚清新不造作的态度演绎了很多动人的老歌。耳边我们即刻要分享到的便是一首很有激情很有情怀的《红太阳照边疆》，将沿边的风情一改面貌，甩出了时代的音乐态度。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披霞光，长白山下过数成行，海澜江畔桃花香，离开高山大地显宝藏，蓝河竹坝引水上山岗，哎嘿，沿边人民斗志昂扬，军团接近射边疆，毛主席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小路回忆都谈到你的出现，看见你在走过来，我开始徘徊不见不见。哦，姑娘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徘徊不见不见。哦，姑娘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哦，姑娘你回头望望我的背影，那熟悉的小路里，我等你太久太久。小路回忆都谈到你的出现，看见你在走过来，我开始徘徊不见不见。哦，姑娘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在那小路回忆都谈到你的出现，看见你 来，我该是徘徊不见不见。哦，姑娘，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哦，姑娘，你挥动握我的背影，那熟悉的笑。 真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三江源兄弟组合带来的《等你太久》，以及玉顾组组合萨尔组合为你讲述的《暮归》。民歌的魅力就是如此，带有鲜明地域特点的音乐，灵巧地给我们记录着大地上的动人之声，带你看得见水，望得见山，带你回到纯真。最后的这一站，我们要停留在台湾地区，来听一听阿美为你带来纳鲁湾的美好亲情作品《我们都是一家人》。哥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各位精彩的愿留声，我是刘慧，明早同一时间为你带来今年2008北京奥运会十周年的特别节目，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你的家乡在哪？牵着手，肩并着肩，轻轻地唱着我们的歌声，团结起来，相亲相爱，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牵着手，肩并着肩，轻轻地唱着我们的歌声，团结起来，相亲相爱，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 进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深深的指引，Oh baby。